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给我们有天上来的悟性，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认识到我们的需要，认识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以至于我们这些曾经与你为敌的人，我们曾经落在主你自己审判之下的悖逆的罪人，今天能够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不但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在主你的眼中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看我们是义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也能够有盼望，直到看到我们每天看的这个新闻里面，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让我们看到有各种不同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不同的苦难，可我们知道有一天主你要更新这一切，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因此活在世上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直到有一天主我们会经历到主你在创世以来给我们预备的那永恒不朽坏的那丰盛的国度，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有份，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要承受新天新地的，求主你自己也带领我们，我们当中我们在找工作的主，愿你自己来预备，因为你是我们的天父，是吧？我们心里面有各种不同难处的，我们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把重担来卸给你，来仰望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活得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不再是活得毫无目的的，是吧？乃是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明白你在这个时代的作为，明白你在救赎史里面。说你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所要成就的工作，明白我们在你的救赎计划里面你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就是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把教会我们不同的聚会我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也愿你在每一个聚会里面你的道能够兴旺起来，愿你用你自己纯正的教义你自己来装备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不是在做糊涂人，我乃是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我们第三次一起来看这个浪子的这个比喻。那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看这个比喻呢？因为这个比喻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福音。有一些圣经学者称这个浪子的比喻，他说这是福音书里面的福音 ，the gospel within the gospel。意思 Gospel Books， 所以这个比喻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从头两篇到里面，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这里这个比喻里面有三个主要这个人物，这个小儿子、这个父亲跟这个大儿子。我们第一篇讲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是代表那一些还在外面流浪的，还没有回到天父家里面的这些人。那些人是在林里面是过着这个养猪的这样子的生活，与上帝的爱隔绝。那我们从这个小儿子身上，我们也看到那个小儿子他经历过的这一些不同的这个患难的时候，他醒悟过来，那他就准备回到家里面去见他的这个父亲。那第二篇讲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父亲。这个父亲我们讲了，这个父亲是代表我们的天父。那在这个父亲身上，我们认识到当今天当一个罪人他愿意悔改来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这个上帝会怎么样对待他。那我们看到上帝这个透过这个父亲，我们认识到上天父对他世上的儿子的世上的儿女的这个心意盼望他们能够回头回到家里面来。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怜悯跟他丰盛的上帝的这个赦免跟他丰盛的怜悯。那我们今天开始看第三个部分，在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是代表谁呢？如果这个小儿子是代表那些世上的罪人，远离天父的人，那这个父亲是代表我们的天父，那这个大儿子代表谁呢？这个大儿子我们从他身上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如果我们读这个比喻的这个结构里面， 我们就发现这个比喻其实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每一个部分都是在讲一个里面主要的一个人物。那第一个部分是从11节到20节的上半节，那这个这一段是讲这个小儿子他的离家出走跟他的回家。那第二个部分是20节的下半节到24节，就是这个父亲怎么样来欢迎他的儿子回家。那第三个部分呢是25节到32节，啊，这个是看到这个大儿子对他这个弟弟回家的这个反应啊，对他父亲的这个怎么样来欢迎他的这个弟弟的这个反应。那如果我们更仔细的来看这个比喻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好像这个比喻的最后这个部分好像是多余的，好像不需要存在的。因为如果你读这个比喻的话，如果没有这个部分的话，这个比喻本身也是挺完全的啊。这个24节就是第二段的最后一节怎么样讲，24节结尾的时候说他们就欢乐起来啊，这个父亲说这个小儿子回来了啊，我们把这个肥牛都宰了，然后我们一起大家来庆祝一下，然后村子的人都来，然后我们就 they had a big party OK 他们就很欢乐起来啊。这个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读那个童话故事哈，这个王子跟那个漂亮的姑娘结了婚以后，从此以后就怎么样啊？啊 ，happily thereafter， 欢欢乐乐的从此就快乐起来过日子，是不是？所以那个比喻从那里的话，你如果看这个比喻的话，哎，那里就很好的一个停的这个地方。那为什么啊？为什么多出最后一段的25节到32节呢？啊？啊，这里我再提醒一下啊，如果你其实我们最好是能够早10分钟来到这个里做礼拜以前来早10分钟，然后呢你自己带你的圣经，然后你要来看看这个这今天这个经文呢，仔细的去看一下，然后看看上下文，因为上下文帮助我们了解到底这个经文在讲些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耶稣把这个比喻最后又加了这一段在里面？那如果我们了解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话，你就发现最后那一段关于大儿子的这个部分，这个不是多余的，这是整个耶稣讲前面这一段话真正的这个核心所在，换句话是最精彩的这个部分。所以的话，我们看了上下文，我们才知道耶稣到底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记得上个礼拜天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因为看到小儿子回来以后，他就很开心呢，他叫他的仆人把那只养的那个肥牛小牛肥牛都宰了，一起来庆祝，然后整个村子的人都被他找来了，然后在那边啊一起在那边有一个 big party OK 这个不是 potluck 啊，因为是父亲宰了这个牛请客。所以当他们在庆祝的时候呢，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大儿子回来了。这个25节到27节这样子讲说，那时啊，我读的是新译本，那时这个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就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了一个仆人来，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个仆人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恙的回来，就宰了肥牛犊。哎，你看这个这一段经文的话，你可以看到好像这个大儿子他是他是整个村子里面可能是最后一个听到这个好消息的 OK 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耶稣说他正在田里面，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大儿子是一定是很忠心的在替他父亲管那个田里的事情啊，所以他对他的工作这个是非常认真的。这个当他回来了以后，他从田里面下班了回来了以后，不知道有没有 overtime， 好像这个 epic 那些上班的人一样 overtime。他回来的时候看到家里面有 party， 听见音乐跳舞的声音，所以就叫了一个仆人来问他怎么一回事情。然后仆人就把这个你弟弟回来的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并且告诉他，哎，这个我们家里养的哈那个过年的那个肥牛犊啊已经被宰了，然后在里面庆祝。那这个大儿子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哎，他应该进来参加这个 party 啊，对不对？他今天爸爸心里这么好，心情这么好，这个小弟弟失丧了这么久，现在居然回来了，这个弟弟。 那结果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生气，这个人在生气。你看那个他对小儿子回来的反应跟他父亲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他父亲是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找来一起来开 party， 来分享他里面那种啊不能够压抑的这样子的一种喜乐。可是这个大儿子对他这个弟弟回来一点都不高兴，他拒绝进入这个房子里面来，哇，在那边生气，生气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不肯进去。二十八节上半节说他不肯进去。他不肯进去的后果是什么？他不敢进去的后果是他在当着全村子的人来他家里面开 party 这些客人来羞辱他的父亲，表明说我现在在跟他父亲在作对，他是在那边 insult， 他在 insult 他自己的父亲。这个而且他不肯回去，等于说他在那边干什么呢？他在跟他家里面人哈，这个用一句国内听过的话术语，划清界限。划清界限，所以他不肯进来。这个父亲呢，他是一个很慈爱的这个父亲。那个父亲没有为这个缘故跟他儿子啊这个发脾气，也没有跟他脱离父子关系。我想这个到中国父亲可能就要登报声明啊，跟你脱离父子关系，最起码要把他训一顿。这个我想这个父亲是很有忍耐的，很久忍耐的这样子的一个父亲。因为你看这个父亲实在是不好当啊，这个小儿子出去流浪这么多年，然后过的是这样子一个可怜的生活，好不容易回来了，正在开 party， 现在大儿子跟他翻脸要吵架，他要出去劝架，你说这个父亲多难当。所以这个父亲这个跑二十八节这个新译本说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父亲出来劝他。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这个和合本新译本翻译的我觉得都不是太好。这个 NIV 是怎么样翻译？ NIV 是这个父亲出去 pleaded with him， OK， 这个父亲出去求告他，差不多是这样子这个意思。所以你看看这个，你看到这个父亲的这个忍耐吗？那这个大儿子看见这个父亲出来了，然后哇，你就发现他这个开始就当一肚子苦水全部都跑出来了。所以这个他里面有，我看这个大儿子里面有很多压抑的这个 anger 哈，这个我看可能要去找心理辅导，早就应该去找心理辅导去谈一谈。他里面有很多 suppressed anger 在他里面，所以他父亲一出来的时候，哇，就讲了一大堆话。那个小儿子回家拟了一个草稿，说我得罪了天啊，得罪了你啊，我不会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仆人等等。这个大儿子不知道怎么样，反正里面可能有积蓄了很久的这种愤怒。这个父亲一出来的话，哇，他马上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发泄出来了。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二十九节啊，二十九节上半节，他说你看，他说你看哈，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啊，这个中文圣经其实翻的不是太好，啊，这个 NIV 怎么翻译哈？这个跟原文是最接近的。NIV 怎么翻译 ？NIV 说我 I slaved for you over these many years， 我当你家里的奴隶跟你当了这么多年，他是在讲这个东西。哎，这个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服侍。这个 NIV 说 For all those years I've been slaving for you， 这么多年来我在你家里像个奴隶这样一个这样子来服侍你。哎，所以他第一个他指出来说我这么多年做了这些事情。第二个他让他父亲注意的啊，他说二十九节下半节啊，我服侍你从来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朋友一同欢乐。这什么意思啊？但父亲让他父亲知道，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像个奴隶一样，哎，这个每天 overtime 没有 extra pay， OK， 那结果呢？结果你根本就是很吝啬，而且是很刻薄。你看，你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我，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开 party， 那个， 所以他这个对他父亲，我想很久了有这种不满的这种心态。哎，那不但如此，他控告他父亲很吝啬，并且呢，这个父亲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你看下面他讲三十节，他说：“但是你这个儿子常跟娼妓在一起，花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你看。所以我说这个大儿子他心里面需要早就应该找牧师去辅导一下了。Anyway,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这种压抑的这种不满的这个心态，哇一下子就火山爆发起来了。所以他说你看你这个败家子儿、okay, 这个败家子这个逆子一回来的时候啊，我在这边替你当奴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连个小山羊羔小羊都不给我，这个逆子回来的时候，差点没有用畜生这个字，这个逆子回来的时候，你替他宰了这个肥牛犊，然后开了这么大一个 party， 把村子里这些人都找来，这不是岂有此理，这个是太不公平了，是不是啊？不知道他是不是主日学 skip 掉了，没有去上救恩论。Anyway, 他把恩典跟这个公价两个东西都搞不清楚。啊，那你看他怎么样称呼这个，他跟他爸爸讲的时候，他怎么样称呼他这个弟弟，他说什么，他说但是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是什么意思啊？啊，这个有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夫妻两个吵架 ,OK? 啊，你这个女儿都是你教养出来的，你这个儿子，哎，那这个他讲你这个儿子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我的弟弟，就是这个意思。我拒绝承认他是我的弟弟。啊，这个他跟他，你这个小儿子 ，OK, 你这个儿子，所以这个父亲是张开膀子欢迎，张开手臂欢迎他的这个小儿子回来。这个大儿子，他跟我有什么关联 ？OK, 这种人早就应该被逐出家门了。OK, 把他从家谱里面给他划个大叉叉出名。那所以这个父亲怎么办？这个父亲啊，他有这个。他有耐心了，那31节，那31节他跟这个大儿子出来劝导他，他父亲说什么？他父亲说你要注意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父亲说你常跟我在一起，你常跟我在一起，你跟我住在一起，我们是一家人。你天天能够享受到你父亲的爱，你这个弟弟是在猪圈里面跟猪睡在一起，在他穷苦到一个地步，连猪吃的东西他都没有，没得吃。那你在里面又冷又饿，你常常跟我在一起，住在我们家里面，这个不够吗？那第二个方面，这个父亲怎么样跟他讲？父亲说：“我一切都是你的。”这个大儿子跟他说：“你父亲不公平，连一只小山羊羔都没有给我。”哎，这个父亲指出来一件事情，说不是我一只山羊羔没有给你，而是整个农场都是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父亲已经把财产分了，哎，这个财产分了，这个小儿子已经把他的那一部分给他花掉了，挥霍掉了。OK, 那个。剩下的这个所有的是谁的呢？剩下所有的是这个大儿子的。那父亲一过世的话，这个所有的整个农场都是给大儿子的。那结果这个大儿子这一切没有看到，反而说这个父亲不公平，连一只小山羊羔都没有给我。那最后，这个父亲最后呢，就邀请这个大儿子说：“啊，一起来庆祝。”啊，父亲说：“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啊，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我们应当欢喜快乐。这句话在这个比喻里面重复了两次。重复两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看到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如果有一些东西或者是圣经里面连续不断的重复的话，这个是 OK， 这个是一种笔法，告诉我们说这个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这个这一段圣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啊。所以这个父亲就是啊，告诉这个啊大这个大儿子 ，OK， 这个大儿子本来说是你这个儿子哈、啊，现在回来了，那父亲跟他讲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父亲提醒他回来的这个儿子是谁呢？是你的弟弟，是你的弟弟。好，所以这个大儿子的故事呢就到这里。这个大儿子有没有回来参加这个 party 这个庆祝会啊？我不知道，这个比喻就停在那个地方了，我们不知道，是悬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悬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为什么耶稣这个比喻讲了一个故事没有结尾的？哎，那你要往下看的话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哎，这个是耶稣高明的地方，这个是耶稣高明的地方，悬在那个地方啊 ，no answer， 这个是没有 closure， 没有结尾，没有 closure， 所以可能 high J 的人读了这个比喻讲，到底结果是怎么样呢？哎，所以这个，那到底这个大儿子是代表谁？那从这个大儿子里面，我们要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啊，那我们，所以现在开始回到上下文来了。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作者的思路是什么，然后他要表达的是什么。那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十五章的话，你就发现这个上文呢，就让你看到耶稣一连讲了三个比喻，这个浪子的比喻是最后三个比喻里面最后一个比喻。那这个为什么耶稣讲的这些比喻呢？如果你去看上下文的话，你发现这个事件这个 incident 从哪里开始呢？我基本上从十五章的第一节开始，然后那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说的呢？其实这时候你应该把你的圣经翻出来了。 OK， 所以我们来教会聚会要带着你自己的圣经，如果你没有的话，或者是你的这个 reader 啊 e-reader e-reader， 那这样子的话，你自己的圣经你就可以翻在这个翻出来看看怎么样。那这个这个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呢，这个众税吏和罪人，这样的是新译本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接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就纷纷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起吃饭。好，这个是这一段这个事件的这个背景。因为有这个这一两句圣经，所以开始耶稣就开始讲了下面后面的三个比喻。所以这个耶稣讲这三个关于世上的比喻的原因，就是有一些法利赛人那个跟这个经学家啊，看到耶稣跟这些罪人跟税吏混在一起，那他们很喜欢听耶稣讲道，跟耶稣在一起，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开始议论了。其实不只是议论，开始在定耶稣的罪，你怎么跟这些人混在一起？好，那谁是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呢？这个新译本是翻成经学家，和本是翻译成文士。OK， 那这个是如果你读福音书的话，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或者是新译本法利赛人、经学家是常常出现的这个地方，那常常出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那谁是法利赛人，谁又是经学家？那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是当时在宗教上最敬虔的一些人。这个法利赛人是这个当时的一个宗教里面的犹太教里面一个支流。那法利赛人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 Pharisee 这个字是就是分开来的意思。OK， 这些人不跟其他的犹太人同流合污，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分开来。那法利赛人他们是这个当时是非常敬虔的。那法利赛人在一起，他们是圣经专家，所以一天到晚在研究圣经。他们不但研究圣经，并且把旧约里面的律法 全部一条一条的把它 catalog 写下来。OK， 那法利赛人他们统计出来的结果，他的旧约里面神给人的这个律法书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呢，一共有600多条。他们把它写下来，然后在一起经常在那边讨论。OK， 那譬如说这个圣经说安息日你不可以做工，那圣经没有说到底什么是做工，那他们就开始来讨论。OK。那什么是做工 ？OK， 哦，安息日他说你可以走路，可是如果你超过这个距离的话，这个就是违反了这个诫命。所以有时候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 expression 哈，大约是安息日一天的这个路程，哎等等，就是这样子出现的。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是一天到晚在那边研究圣经，然后怎么样来，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遵守这个圣经，因为里面有很多 detail 是没有讲清楚，细节没有讲清楚，他们是这样子的这个人。好，这个那遵守神的这个诫命是不是好事情呢？那遵守神的诫命当然是好事情呢，可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法利赛人他们没有了解到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他们自己是个堕落的罪人。那因为人堕落了以后，人不可能遵守上帝任何的一个律法。堕落的人没有办法遵守上帝任何的一个律法。我们是上帝十诫里面，我们每一个都 break， 每一个都违反了啊！那法利赛人说：“哦，我们没有。”哎，圣经说不可奸淫呢，法利赛人说我们没有犯淫乱的罪，啊，耶稣说等等，你对这个不太了解，因为你脑筋里面，你看到漂亮的女人，你已经动了这个错误歪念头的话，你已经犯了淫乱的罪。所以耶稣是把律法里面的这个真正的背后的意义给他讲明出来，耶稣把十诫归纳成两诫。一个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个是你要爱人如己，这是一切所有的律法的这个先知的这个总纲。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做不到这一切，因为我们人堕落，堕落的罪人没有办法来遵守这一切。那没有办法遵守这一切，上帝为什么给我们有这个律法呢？其中有几个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律法引导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来，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罪人就需要有一个救主。 OK， 只有 sinner need a savior， 只有罪人需要一个救主。救主干什么？救主把我们从我们的罪里面给拯救出来，从我们罪所带来的后果给拯救出来，从罪所带来的审判当中给拯救出来。所以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16节说，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称义，因为我们是堕落的人。如果我们能够遵守神的律法的话，我们就不是堕落了的人。所以律法，保罗说律法的终结就是指向基督。OK， 律法的目的，堕落以后，上帝给人律法的目的就是 point to Christ， 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需要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律法的要求。那律法有几个要求啊？今天早上上主日学的那个同学，我们在给人家考试了。OK， 律法里面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是如果你犯了罪的话，你违反了律法的话，需要受到该得的惩罚。上帝是公义的，当人违反了上帝的诫命的时候，上公义的神一定要惩罚他，按照他应得的去惩罚他。那另外一个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完全的这个。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讨神的喜悦，过得荣耀神的这个生活，这是律法的这个总纲。那今天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耶稣律法指向耶稣，律法的终极的目的是指向耶稣基督。为什么？就是今天罪人有耶稣来替他们承担他们应得的惩罚，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拯救了这一切。那另外一方面呢，律法的要求是我们整个人是以尽心尽意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围绕着上帝的生活，这个我们做不到，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立约的代表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做到了这一点，然后上帝把他的这个义归算给我们。好，法利赛人跟这个经学家呢就 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我在上帝面前遵守神的律法，要凭我的律法来上帝来接纳我，凭我遵对神的律法的遵守让上帝来接纳我，错就错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我要这个也不能怪他们了哈。这个我礼拜五晚上讲哈，这个圣经里面在讲世界四个阶段：创造、堕落、救赎跟完满。OK， 那因为他们没有新约圣经，他们起码最起码应该认识到是他们是堕落的，应该是。可是创世纪第三章可能没有好好去研究，所以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是没有可能达到上帝公义的这个要求的。好，那法利赛人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们是想自以为义，透过他们的好行为让上帝来接纳他们。经学家呢？经学家是这个是谁呢？经学家是这个英文叫翻成叫 scribe。英文是翻成 scribe。 经学家是干什么的？我要他们是抄写圣经的。那为什么有人要抄写圣经呢？很简单，因为这个镭射打印机还没有发明出来。 OK， 连这个排版那个这个印刷技术都没有的。当时的社会里没有印刷技术，更不要说 laser printer， 没有这个东西。好，那如果你一个当时的礼拜堂如果要有一卷书的话怎么办呢？我要有一个人去抄它。当时的人，你要有这六十六卷，我们有六十六卷书订在一起。以前的圣经不是这样子的，以前的圣经是一卷一卷的，抄在那个羊皮上面，一卷一卷的。所以这个他们做礼拜，犹太人做礼拜的会堂，他后面一个地方有一个架子，上面一个洞一个洞，然后一卷一卷书是卷在一起，然后插在洞里面。读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的时候，然后把它卷打开来以后，然后就这样去读的。好，那经学家的话，就是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的工作就是抄写圣经，而且很麻烦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抄错了的话，就作废。OK， 他没有办法拿这个white out出来哈，我不知道。现在已经不用坏掉，以前打字的时候打错了怎么办？我要坏掉拿出来白色那个东西涂一涂。OK， 我要当时抄这个圣经不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如果你这个圣经里面你抄一卷书里面多过三个 mistake 错误的话，那你就扔了以后重新再抄起。所以经学家他们很仔细的在抄写圣经，抄完了以后的话，那会堂就可以有一个 copy。那一卷书不是整本旧约圣经，那一卷书他们就有一个 copy。 个人来讲也是，他对对，你要有一个 copy， 你要有一个经学家帮你去 hand copy 一个 copy。 好，所以那个经学家他们是因为一天到晚在那边抄写圣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变成圣经专家啊。如果你每天的工作是在那边 copy 圣经的话，你干了很多年以后你就变成圣经专家的，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的百姓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关于圣经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跑去问经学家。那这些人是什么？是这个活动的百科全书，圣经百科全书，活着的圣经百科全书。所以这个希律王要问这个米赛亚应该生在什么地方？哎，找个经学家来问一问。经学家说：“哦，这个我们知道。”OK， 哎，所以他们随口就能够回答出来。那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是当时的圣经专家，也是当时的这个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时的牧养百姓的人。那可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耶稣常常指出来，他们外面上他们是很敬虔的，可是他里面的 heart， 他们里面的生命没有被圣灵来更新。所以他们耶稣就指出来，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的目的都错的。那他遵守神的目的是要自以为义，而不是出于他们对神的这个爱慕这样子的这个心。所以后来法利赛人跟耶稣，我们看圣经里面常常就起冲突，起冲突到最后，法利赛人是一天到晚要想办法来挑耶稣的错，以至于干什么，能够定他于死罪。这个是福音书里面这样子记载的。所以法利赛人跟经学家 他们因为自以为意呢，所以他们看别人，看当时以色列人不像他们那样子遵守圣经的这些人，把他们其他的人就看成罪人，看成二等公民啊，可能三等公民，二等都跟不上来。所以这个他们最看不起的人是谁呢？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税吏跟罪人。好，那这里要开始解释什么是税吏，什么是罪人。这个税吏呢，是当时大家公认的这个头号的公敌。OK， 这个税吏是谁呢？这个税吏我们知道，这个耶稣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的这个时代。那罗马帝国他们攻占了其他的国家以后，就开始向当地人去征税。那罗马帝国征税的方法是什么呢？他是把这个 taxing 啊拿去招标啊，比如说，假如我是罗马巡抚哈，我来管这个 Wisconsin 这个地方，那我现在在现在我要在 Madison 抽税 ，OK，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放在外面去 bid 招标，那不同的犹太人就跑来跟罗马人来投标。投标啊，我保证你啊，这个明年这个啊，我扣多少多少税。那另外一个人说，哎，我给你更多一点。最高的那个人就得标，得标以后的话，好，那罗马人就说，那我现在派兵来帮你去抽税 ，OK？ 那那个人就想尽不同的方法来抽税。那如果抽了多的话呢？当时没有这个 Excel 哈，不是每一天晚上给你 update 看你到底抽了多少。如果抽多的话是怎么样？抽多的话，那个钱就到了这个人的口袋里面去了。那罗马帝国人是挺这个恶毒的哈，他们抽税不是自己来抽，他们在统治犹太人的时候是要当地的犹太人来帮他们去抽税，啊，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以前我们中国人称这种人叫做汉奸呢或者狗腿子 ，OK？ 那这个税吏的话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叫犹奸呢，所以他们是替罗马人效力的。Occupying country， 罗马帝国主义效力的，向自己的百姓去抽血汗钱，抽税，而且呢，从中保举私囊。所以当时的人是不愿意跟这个税吏打交道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有一个撒该，就是税吏长 ，OK， 所以是大家都很痛恨的。我想当时的人痛恨这个税吏长哈。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recall 三该这个 bumper sticker 啊，这里 recall Walker， OK， 我到处都看 recall Walker， 所以这个当时的人是很痛恨这个税吏的。那罪人是指什么？罪人是法利赛人跟经学家看成那些没有像他们那样子遵守上帝的律法，而且是很明显的去违反上帝的律法的。OK， 啊，比如说有一些职业，我举一个例子，犹太人认为猪是不洁净的，那如果你去放猪的话，那你是一天到晚跟不洁净的动物在一起，这就是成为你污染的。OK， 犹太人不要去摸死尸的，如果你是做这个做皮革的这种生意的话，那你一天到晚在碰这个皮革等等这些东西。所以那还有特别指谁呢？特别指谁？这个罪人呢，这个是大家公认的是谁呢？就是妓女，行为放荡的妓女 immoral people。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是一种类型的人，在福音书里面这个税吏跟罪人又是常常出现的名词，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那这些人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就看耶稣，你怎么跟税吏跟妓女在一起混在一起啊，你这个牧师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怎么一天到晚跟这些今天的话来讲的话，跟 drug addicts 啊，还有这个 meth 吸 cocaine 的等等这些人混在一起，那所以他们就对耶稣就有很多的这种批评。所以啊，那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讲这比喻的目的是让法利赛人跟经学家看到，他们虽然对圣经很熟悉，可是他们对上帝的心意却不是很明白。因为这个小儿子是代表税吏跟妓女，这个小儿子是代表那些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违反上帝的诫命离开上帝的人。那今天税吏跟妓女已经回到上帝的家里面来了，为什么？透过耶稣基督的缘故。 税吏跟妓女他们已经在那边围绕着耶稣，愿意听到耶稣的讲道。那上耶稣跟他们讲的是什么？是上帝无条件的来接纳他们。那其实耶稣没有完全的这个讲明这个福音。其实上帝接纳他们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上帝接纳他们。可是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这个事情暂时没有讲。从人的角度来看，从税吏跟妓女的角度来看，他们来找耶稣的意思，愿意听他来讲道，愿意跟他在一起，就表示说他们已经得救了，就是这个意思。OK， 那第二，所以这个小儿子已经回来了。那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在那边干什么？他们在生气。他们在生气。哎，这个十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嘛，他们在议论耶稣，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起吃饭。岂有此理！他们脑筋里面想，那些人早就应该被判下地狱，在神的国里面无份，被开除会籍等等等等等等。那么耶稣怎么会跟这些人在一起吃饭呢？这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这个目的，啊，所以耶稣指出来他们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应该 come in and join the party。一起来庆祝，为什么今天世上的人回来了？这个不是件好事情吗？难道那些税吏、那些罪人，难道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难道他们不是也是堕落的人？可是今天他们悔改，已经接受了耶稣，能够回到天父的这个面前来，啊！可是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他们是在那边一种自以为意的这个态度，看不起那些人，那他们拒绝来跟这个天父一起来庆祝这个小儿子回来。那耶稣在这里讲这几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比喻搞到最后是悬在空中没有答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听懂了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最后我们看到福音书结尾的时候，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彼此商议怎么样来陷害耶稣，逼他上死地。被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耶稣讲这个比喻，让这些税吏、让这些罪人，知道上帝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你今天回到耶稣的面前来，上帝是这样子一个赦免的天父，这样子一个爱他们、一个恩典的天父来欢迎他们回来。另外一方面，耶稣讲这个比喻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让那些还没有回来的人赶快回来。还没有回来的是谁？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他们为什么没有回来？他们站在外面不肯进这个房子，他在跟耶稣在生气，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在跟耶稣在生气。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世上的人，一种世上的人是自己知道自己是个世上的人。今天你去跟吸毒的人，或者是 homeless 等等那些，你去关在监牢里面的人，犯了法关在监牢里面贩毒的人等等，一种人是他自己知道是世上的人。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世上的人，那些人是什么？他们要凭着自己的道德让上帝接纳他们的人，他们凭着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好的宗教的道德让上帝来接纳他们，这些人也是世上的人。所以这个父亲不是有一个世上的儿子，这个父亲有两个世上的儿子，一个曾经出走了回到家里面来了，另外一个长期住在家里面，可是他还是世上的人。 因为他虽然跟他父亲住在一起，住了是从小到大一直住在一起，可是他不明白他父亲的心意是什么。开了这么大一个 party， 宰了那个肥牛犊，我们养了要过年吃的， for what？ 为什么？所以今天上帝透过这个福音来，这个比喻来让我们看到，其实有两种世上的人。第一种还好，在这个比喻里面他们已经回来了，另外一种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真正在上帝面前被上帝接纳，要透过耶稣基督为他们过的无罪的一生，为透过耶稣基督为他们钉十字架，让他们罪得以赦免，透过耶稣基督他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赐给他们的圣灵，他们的生命才能够被改变，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让上帝来接纳他们。所以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是这个目的。那今天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他们所代表的人是谁呢？也具体的一些表现是什么呢？我今天我们时间很有限，所以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天我们继续来看到底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代表什么，他具体的 sign 是什么。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来寻找跟拯救这些世上的人，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唯一的能够被你所接纳乃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立约的代表，为了我们的罪死，为了我们承担我们该应得的惩罚，为了我们过得无罪的一生，为了他的义归到我们的头上，以至于我们能够被你看为是义人。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这样子这个认识。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我们的敬虔的表现来让你来接纳我们的话，我们今天还是在过着自以为意的生活，我们还是要自己扮演自己的救主的角色。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世上的人都能够认识到我们需要一个救主，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人，我们需要我们的救主把我们的罪里面给拯救出来。求主你给我们这样子的认识，也让我们继续从这个比喻里面学习到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